这不切的世界，我还在学习怎么理解。 不对怎么说 对，道歉也不能分错对，只是想退一步面对。有时爱会让人跟着自己作对， 歌剧《Gala》经典荟萃，12月24日至25日，国家大剧院世界歌剧经典音乐会即将再次璀璨开启。

寞，寂寞，寂寞，你寂寞。上辈子欠感情的债，到这一刻如何瘫痪？每个人死去活来，到头来像个阿呆。没人爱，没有人爱，还有空位，请你进来坐下来，不要拘束，这里是没人爱俱乐部。上辈子欠感情的债，到这一刻如何瘫痪？每个人死去活来，到头来像个阿呆。没人爱啊，没有人爱，还有空位，请你进来坐下来，不要拘束，这里是没人爱俱乐部。 OK， 火力派临近尾声，祝你开心，同时也别忘了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火力歌单。 你不是说很会照顾钞票，他的子孙能陪着我的老，可是当我从下背地细汗，你却为我挣发挣包袍。你不是说每个人都是宝，要为大家付出所有的好，可是当我为你投下一票，你却只想要更多珠宝。最后我耳朵早就瞎掉，把蛋糕可以很有得了，嘴巴里的世界那么妙，万一真相又何必再计较。让真心话待在心里，别默契到人类的世界旅行，多可爱的人民心里，连自己也不要去冒险挑剔，也许还美丽，你就多愁面目狰狞。你不是说我性格比他好，人很老实让你最想依靠，可是最后还是那大房子比我的拥抱来得可靠。我不是说会让父母骄傲，天天向上让生命不潦草，可是每个周末都很刚好，让我有理由再睡一觉。还好耳朵只是个符号，非常嘴巴才很有得了，你的脑袋有什么重要，天花乱坠才能让人倾倒。让真心话待在心里，别冒险到人类的世界旅行，多可爱的人民在心里，连自己也不要去冒险挑剔，也许还美丽，一出口就面目狰狞。你不是说你不是说很会照顾钞票，你不是说你不是说每个人都是宝，可是当我存下心寒，可是当我为投票，你却只想要更多珠宝。让真心话待在心里，别冒险到人类的世界旅行，多可爱的人民心花锁在心里，连自己也不要去冒险挑剔，也许还美丽，一出口就面目狰狞。把真心话交给上帝，别冒险到人间来个天地地，那么多真理不能把忘记他自己。让真心话销声匿迹，连自己也不要去冒险相信，天下还太平，一出口就让人难明。心花交给上帝，别冒险到人间来开天辟地，让真心话消失一切，连自己也不敢去冒险相信。